苏醒一片凄清烟，今烟自此断肠声，不多天数也望着一望双，恨不多黄云多雨成心虚，少批他女士关键夫人情，暖不尽偷了万字老彩衣，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，痛不及他们的情结怎落实一杯酒，一杯酒。 家方，梦因奉子生共进，我命因上有事救我呀，父父母心急泪冲心，方有落雨到我家，从此我亏得梦萦心不绝啊，又怎能面向往上生亡，我杀将死人来人家，梦里命运太糟蹋，我杀将死人来人家，皇宫怎能容忍他，我杀将死人来人下，皇上你可为怎他，皇上你言一生是皇上自信傲天下，皇上自立不能为才官们，皇上行为正欲家，心里情门曾经一样，到如今皇上

家是母心血，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自走的走，家是白的白，破的破，破的。滚滚绵绵，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朵暖红。为夫人送红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，听是江暖金枝啊美，山人水远茶我香，如此一路来上晚，故转到此好风光。Thank you.

想一想。 满心思往昔。青草家务不辞劳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牲明财宽仁，一片真金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摸我去增加，把后来李仙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路中等几杀人，万年我带着青楼去幸福，谁满金山我到底， 我与你太苦了。

再点呢、啊、我谅你呀、啊、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、嗯、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我劝你呀、啊、分秒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可道如同他人马刀扎身短命亡， 刀扬一短命也飘红，叶子的门断了香，满眼有爱成的病，纵然断的有多方， 一生一万人的病魂不亮，不亮养了几个小儿郎，哎，你养了几个吗？啊，你给我肚皮呀、啊、小姑娘你吃话呀，你对不上来了，你吃不吃话来了，我们这招牌打碎。 是铁马 装满儿子又在过 这大儿子呢， 儿子旁人比我小， 哎呦，这第三个儿子呢？ 第三个儿子不先小，道长告罪了。 讲， 他来在边旁，一番两次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情。 我的葱太不像话了啊，哎呦哎呦， 听众朋友再会。